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旧约经文还有我们福音书经文，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这两段经文一样都有一个人在会众面前宣读上帝的道，并且他的听众都非常注意听。首先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在这里是祭司以斯拉念所谓的律法书，那是指圣经旧约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我现在再念一次这段经文第二三节还有第八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还有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是以斯拉的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福音书经文耶稣的经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习惯安息日的时候到了会堂去，当时的会堂就很像现在的教堂一样。在这里也应该说一下，如果连耶稣都觉得固定去听上帝的道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罪人当然更需要这样做。好，这次去会堂是耶稣要念圣经先知书的部分，他念之前应该也有别人念这个律法书的部分。当时当人公开地读上帝的道的时候，念的人一定要站起来念，但是他读完之后，当他要讲解那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坐下来。耶稣当天也就是这样做，他念的时候，念以赛亚书，他站着，他要解释，他就坐下来。那么耶稣那天所念的先知书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1章，他所念的那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接下我们的经文说，耶稣读完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指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所以两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祭司以斯拉和耶稣读上帝的道，也都讲解他的意义，听众也都很注意听。我们现在要看听众的回应是什么样的，两次的回应是非常不一样的。先是以斯拉的听众，我要念尼希米记八章六跟九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当听众听上帝的道，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另外都哭了。那为什么哭呢？应该是因为上帝的道当一个镜子显出他们的罪，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圣洁耶和华的律法，因此就忧伤懊悔了 哭了。这是以斯拉当时听众的回应。我们现在换到耶稣当时的情况。圣经先说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个回应听起来还可以，但是经文接下就说，又有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这样说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拒绝耶稣了，他们觉得这个人只是那木匠约瑟的儿子而已，他怎么说他念的那段经文今天应验在我们耳中了。耶稣知道他们的确在拒绝他，因此他就说，第二十三节开始，你们必以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的听众非常拒绝上帝的道和耶稣自己，其实耶稣自己就是上帝的道，他是道成肉身。拿撒勒人绝对不要相信那段先知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指他们很熟悉的那位约瑟的儿子耶稣，耶稣不可能是基督，因此他们甚至要杀害他。三年后，拒绝耶稣的人会成功地把耶稣杀害了，但是在我们这段经文，这时候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行神迹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离开他们了。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经文，在我们的旧约经文和福音书经文，我们有这两个类似的事件，有人宣读上帝的道，也解释上帝的道，有一点像今天早上在这个正道里面一样。这两次事件不同的地方是会众的回应。当以斯拉的听众听到了上帝的律法定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道，并且他们也就承认他们的罪。但是耶稣的听众反而拒绝上帝的道，耶稣也定了他们的罪。他说，就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因此上帝差遣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帮助外国人一样，现在你们拿撒勒人就是在拒绝上帝，因为上帝的弥赛亚基督就在你们的会堂里面宣读上帝的道，但是你们只能看到我是约瑟的儿子而已。现在很适合地问这个问题，你自己当你听到上帝的律法要定你的罪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听进去的，并因此至少在心里说阿们阿们，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哭了，并向上帝承认你的罪吗？或者你听到了，但是你拒绝他， 你不让那个律法给你压碎，强迫你承认你还是一个罪人，的确是非常容易。当我们听到或者读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乖乖地听，但是我们不让它影响我们。我们想啊，是的，我没有做到，但是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会赦免我了，或者反正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所以我不太需要管这个律法，这个上帝对我的要求。在这刚过去一年当中，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上帝的标准，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经常跟上帝的道有接触，礼拜天当然要，但是还有每天在家里，包括丈夫要好好地带全家听学习上帝的道。另外，我们这年常常听到的律法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鼓励扶持其他的基督徒，绝对不要讲他们的坏话。这两个标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到，我们都是有罪的。今天早上，这些律法要再一次地定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你如何回应呢？你是否很固执地说，这些我不用听，我都知道，牧师，你不用再次跟我讲这些。或者你更可怕地回应，我不要听这些，我就是不会改变的。或者你骄傲地说，我不必听这些，我都做得很好。真的吗？你如果有像这些的回应，你就差不多像当时拿撒勒人一样拒绝了上帝的道，你跟他们一样，就是在拒绝耶稣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你不要那样，悔改吧，承认你的罪吧。你不一定要像以斯拉的听众一样而哭，但是你应该把你的骄傲吞下去，你应该对你自己诚实，你应该因你的罪而忧伤，你应该让上帝的律法给你压碎了，你应该向上帝承认你的罪。现在，并只有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看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段经文第九节说，以斯拉的听众因听上帝的律法而哭了。但是尼西米、以斯拉和利未人对众人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在第十节，他们也继续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以色列的领导人说，不要继续哭，不要继续忧愁，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今天也是我们主的圣日，今天就是主日，也是圣洁的日子，这是因为今天上帝的道在这里，他的律法在，没错，但是他赦罪的福音也在，上帝赦罪的福音也使我们喜乐，也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现在不必继续因为我们的罪而忧愁，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罪，上帝也已经再一次地处理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缘故，他重新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有新的开始，也有新的力量重新尽力地遵守 上帝的旨意，包括每天好好地听学习他的道，也包括鼓励扶持我们各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真的可以欢喜快乐，可以去吃肥美的，可以喝甘甜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给参加婚宴的人那么多酒喝，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富的。你刚才承认你的罪，承认你的缺乏，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他也给你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喜乐，丰富的力量。你可以喜乐，你可以坚强，你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